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这里是大兴十一特别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社区拆违有多难，大兴工匠张学英和师德榜样暨大兴区特教中心老师陈淼。 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社区违建拆起来有多难？ 执法过程中嘛，就是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你就不能用相同的手段，你得去一是换位思考，二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一味的用一个经验去套这大多数事儿，那肯定是没法成功的。 张博，西红门城管执法队副队长，他2010年进入城管执法大队，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负责20多个小区的违建拆除工作。回忆起几年前西红门的违法建设，张博介绍说， 违建呢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呢新生违建的数量这两年要比之前要小很多，体现的一是数量没比原来少，二一个是违建的面积比原来少。就前几年吧，前几年盖违建啊，好多都是一层一层的那么盖，现在呢基本封个阳台，盖个阳光房偷着盖的，被举报了或者发现了给拆了，之前的都是大面积盖的。 为做好本次清理整治工作，成立集中整治占道经营违法行为工作领导小组，由城管、公安、环保、食药监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大队，立足当前工作实际，对整治行动进行详细部署，制定了整治行动方案，明确了责任分工和时间表。 从刚开始呢，就是查处违建有两条发现的途径，一条就是我们自己日常巡查中发现，我们每天有队员去这个辖区内主要大街两侧，包括小区里涉及到国有土地的这些，就是小区啊还有门店呀、啊、我们都会去进行巡查。还有一个来源就是群众举报，通过两个途径我们获得这个哪儿有违建呀、啊、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就安排队员到现场，到现场去拍照取证，然后呢把这个照片上报到建委，因为负责认定违建这块是建委，建委他来认定，他认定他会回馈给我们一个规划认定函，然后我们根据这函，然后再调取房主信息，往下一步一步的走这个违建这个程序。 在违建拆除过程中，对于新生违建和旧有违建，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西红门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张博介绍说， 如果它是新生违建，就正在建设的，在7天之内我们是可以给它拆除的，因为我们有找这个专业的拆除队伍可以给它拆除。然后呢，如果是旧有违建，按照咱们的相关法规，2013年之前的是走停灯冻结，后边的新生违建我们就是发现一处一起就是查处一起，要拘立，要对我们的要求是违建要零增长零容忍。 西红门城管执法队副队长张博告诉记者，为了得到广大市民和商户的理解与支持，西红门城管执法队通过宣传告知、向沿街商户发放一封信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深入动员，使广大市民和商户充分了解本次整治活动的重要意义，为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从开始我们就觉得，就不管是拆除违建、冻结违建还是什么呀，这个都是一个手段。从根本要解决的东西是要从让他从心理上认识这东西，认识违法的是不能看的。我们当时联系有物业呀、居委会，定期的就是举办一个这个活动吧，发放一封信呀，通过这些方式，然后联系这些居民去宣传这个，让这个不能盖违法建设这个观点要深入人心，让老百姓从心里就想我不能盖这东西。 清理社区违建，迫在眉睫。为了解决这些违建，张博没少往社区跑。一开始小区里的居民没人承认自己盖的房子是违建，认为我在自己家里盖房子怎么就成违法的了。后来张博和居委会的同志们一起入户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了解情况以后，居民们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执法部门拆除自己家里的违法建设。 就之前有一个违建，我们他是被举报的，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他是在院里盖了一个狗窝，盖成那种房子似的，当时我们给拆了，然后也找着房主了。他同时在二层呢，二层到三层之间加盖了一层违建，一整层。当时我们是把他那个狗窝先拆了，因为他二层呢，他涉及有一部分得通过他进入他室内。然后呢，跟他那个房主我们也见了面了，见了面呢，那房主呢倒是比较通情达理，当天也说了，说我们愿意拆，自己拆，但是得给我们时间。可是他需要的那时间呢又太长，我们给不了他那个时间，我们都是有期限的。我们说我可以帮你拆，尽量不给你破坏，尽量保证你那个主体完整，把那个多余的拆了。然后那个因为也做了一下午的工作吧，当时都觉得这事儿可以了，因为挺认可的，房主也就聊得很好。这个然后呢，等第二天我们组织好人，联系好物业、居委会，带着保安、带着拆除公司去的时候，这个房主不在了，他媳妇儿来了。然后他媳妇儿呢站在楼顶上说，你们谁要只要是动我们家这个一块砖，我就从楼上跳下来。所以当时延缓了，然后后期我们通过物业还有居委会，就是了解了一下这户人家的这个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呢，通过他们这反馈呢，我们也及时调整的这个执法方式，去跟他们一块儿啊，就是该交流的交流一下，然后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吧，用尽了办法，到最后他同意了，同意了帮他拆。说是帮他拆，其实也是咱们拆，就是怎么说，就给他个面子，一是能让他帮着节约一部分资金，二一个咱们也让他也觉得我是自己拆的，我没用你们拆，因为毕竟他怕在邻居他之间嘛，邻里之间他要有一个面子，别就说我这个怎么着的，咱们把这个给他了，他呢同时他也就不再闹了。就 张博在执法过程中一直都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几年前经开路东侧小区里的一户人家让张博印象深刻。 还有一次呢，就是也是这户也是加盖了一层吧，大概有个八九十一百平米，业主不在，业主的手下的不知道员工啊还是他们在那儿，就到那儿就是死活不让上。他是二月三的三层顶上盖成四层，盖一层四层，咱们得穿他的屋进去。然后呢，他就反正拦着就不让上，死活不让上，然后就是威胁吧、恐吓吧，说一大堆的。当时呢，我们因为也没见着房主，我们把这个照片取证了以后发到县委，经过认定以后，他确实违建，确实违建，我们就约谈房主，房主最后也来了，肯定是不配合。开始就是先是带着我跟我们说，这小区里有很多家，那么多家，你为什么就管我？然后我们就带着他去一家一家，我说你指哪家是什么情况，我都跟你说明白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咱跟他谈的时候就交代了这违建的政策，我们都是把所有的政策全是公开透明，不存在说什么藏着掖着不让老百姓知道。我说这些东西你也可以上网上查去，我们全是有法可依，但同时也是有法必依。然后呢，他走了几家，给他讲了以后，这家什么情况，那家什么情况，他也不走了，他也知道我们没有说偏着谁向着谁，执法都是公开透明而且公正的。然后他就出下一个难题来说这个，那我这屋里头，因为我现在是使用状态，我加盖的，但是我这里边好多东西比较值钱呀什么的，再说你们这个工人上去通过我这楼上去影响我们家这个老人啊什么的，孩子怎么着的。那后来呢，我们索性我们不从屋里上，直接叫吊车，用吊车把人吊上去给他拆了的。 不管是胡搅蛮缠还是暴力抗法，他们都能沉着应对。然而一个独居老人让他一个七尺男儿都生了恻隐之心。 在那个小区里有一户老人，他是在自己家院里，他没往上盖，因为他就一个人住，他的孩子应该是在国外不经常回来，还有一个就两个孩子嘛，还有一个是在外地吧，反正都不在身边。那个老人呢可能就是有个爱好吧，喜欢跟周围的老人，他们有共同爱好的人，他就弄了一个据点儿，然后呢可能没事也拜拜佛，没事吃吃饭聊聊天，都在他们家那儿，他就在他自己的院里头搭了一个，也是这种就相当于阳光房吧，里边是个餐厅活动室。他这个问题是在巡查中发现的，因为这个老人呢在周围邻里之间的人缘还不错，所以没人举报他，然后我们就去找这个老人了，然后把这些归化镇定函呀掉下来的也给他看。开始呢老人呢情绪很激动，因为什么，他觉得我孤身一人的，就是一个人，我弄个这个地儿让大家伙来我家玩玩高兴高兴很正常啊，我怎么就违法了呀，我也没占别人家一分地，咱们也是通过做工作吧，肯定不能因为是老人嘛，有些像这个因为他也有身上也有病，怕情绪太激动了对他就突然发病了也不太好，然后我们就慢慢吧开始通过跟居委会一块儿跟那个老人聊天，从一点切入呗，反正因为他比我们父母的岁数还要大嘛，就从唠家常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天的工作。后来老人看我们也是说，也看你们都来这么多次了，可能是我这是肯定也不是说故意找我麻烦来的，你也有你们难处，最后就是说这样吧，我这个也自己我也就找不着人拆，因为找人盖就挺费劲的，我们能理解，他一个老人他找人当时去盖这房肯定也是花了功夫的，我说那这样吧，我们就是帮你给拆了，我们也是然后就组织人工帮这老人把这个房子拆了，把有用的东西呢能给他尽量的留下来，减少他的损失嘛。 据了解，今年以来西红门执法队加强对辖区内违法建设的查处力度，截止到目前共拆除违法建设32处，其中新生违法建设16处，占地278平方米，旧有违法建设8处，占地143平方米，配合属地拆除违建8处，占地257万6995平方米。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近日，本台记者来到位于大兴区庞各庄镇东黑佛村大兴区苗圃的种苗繁育基地。记者看到一排排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整齐地排列着，而大棚里面住着的则是各种花卉树木的种苗。这就是张学英花卉大本营的所在地。您看到的大兴野生动物园里的毛白杨、垂柳、薄槐都是从这里引进的。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大兴区苗圃张学英花卉园艺工首席技师工作室，去了解一下花卉园艺工的工作。1991年，刚刚走出校门的张学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来到大兴区苗圃，成为了一名花卉园艺工。可他并没有想到，这个行业和他之前想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上学的时候主要学的是林业类，然后91年毕了业就分到这单位。来说是那会儿花卉基本上这儿刚要开始，后来慢慢接触，就是基本上喜欢上了，跟在学校里边想象的肯定是不一样。室外作业环境各方面都不是太好，那会儿花卉那主要是就是育种种苗这一块儿。 这个咱室外作业一天要多少个小时？ 就是正常的时间8小时吧，因为那会儿室内就是基本上办公室人员很少，一般都在前期生产这一块，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也基本上是主要是喜欢的。 虽然有着一腔的热情，但对于刚刚从事园林工作的他来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增加苗木品种的多样性和欣赏性，张学英引进了南方的南栾和大月女贞，但因缺乏对北方气候的了解，一再到大兴不到1年的南方树种最终还是因为水土不服而被淘汰了。 那会儿苗圃引进了一批栾树，就是南方的品种，那会儿对这树种还不是太了解，过了一年之后过冬了就都死了。后来通过请教老师啊学习啊才知道这东西应该是不适应咱们北方的气候，就等于吸取教训，后来没再引进了。有时候盲目引进南方的品种啊，

而陈淼也深知这是一份不可能桃李满天下，甚至常常会被学生遗忘的职业。但他却告诉记者，既然选择了特教，那我就会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的 努力 呢，让他们感受到温暖，然后让他们的眼睛里呢也有温暖，让他们能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啊，然后包括身边的人对他的关爱。 听众朋友，今天的十一特别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更多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0点整。